觀眾大家好，又翻嚟午夜廣場嘅歷史係咁話啦。今晚嘅題目咧就係、問世間情為何物。咁啊，大家聽下知咧，同上個星期一樣咧，我哋會繼續講同愛情有關嘅題目。不過咧，上一集咧，我哋傾完之後咧，就深切咁反省，我哋一群嘅男人咧太過陽光啦，講愛情咧永遠咧就講得唔到位嘅。所以你見到咧，今集咧我哋有多啲嘅即係女性嘅嘉賓，咁啊同大家去傾。咁除咗小毛啦、嘉齊啦、婉嫻啦同我傾之外咧，仲有請咗咧即係同講呢啲同兩性關係咧好熟悉嘅盧嘉琪博士，咁咧就歡迎你。咁啊上一季已經嚟過啦，咁我哋今次咧就再傾呢啲有趣嘅話題。咁啊即係點解要講多一集愛情咧？其實相當簡單，因為上一集咧其實講咗好多咧，即係中國咧一直以嚟嘅一啲嘅同愛情觀念有關嘅部分。咁我哋覺得咧就一直講落去嘅時候咧，其實更加受到大家關注嘅咧，可能就係近代嘅種種嘅轉變啊。咁所以咧必須咧好好地咧就係討論落去嘅。咁就係咁啦。 不如就俾我解釋一下今集我哋嘅題目。 題目 係 點啊？ 就係呢個問世間情為何物。咁其實邊度嚟嘅咧？ 李博秀。 不是金庸先生嘅， 边本你冇 引用嘅啫， 唔系神雕侠侣啊， 神雕侠侣， 神雕侠侣 系啊，每次佢出场都会噏住呢句嘢啊嘛，烦到真系不得了。 佢哋时代差唔多嘅， 系嘛， 佢 即系的确系好反映到，即系真系一个金末元初嘅一个乱世個。 但系呢一首呢一句诗词，其实就系嚟自呢一个嘅金代嘅文学家啦，袁浩文所写嘅《摸鱼儿》里边。咁第一句已经点出咗咧，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佢系十分之凄美的一个故事嚟噶， 系啊，故事系讲有个书生佢可能走去考试啦，咁路上啊见到个猎人一箭咧就射死咗只雁，但大家都知道雁咧其实佢哋系一 pair 一 pair 嘅，咁啊另一只雁咧就俾佢捉咗啦，咁啊捉完之后咧，咁另一只雁即系嗰个冇中箭嗰只雁咧破网而出，唔系要逃难啊，佢确定咗自己个伴侣死咗之后咧飞上天，然后咧唔飞自己跌落嚟跌死，要同佢殉情。所以就是袁浩文就有咁大嘅感慨，情為何物，生死相許 啊！加齊一點咧，就正正我哋中間一直討論嘅時候咧，都要帶出一點。我哋認為點解愛情喺歷史上面係重要，或者我哋要討論，或者討論兩集咧，就唔係愛情嘅話題，好得意啊 ！interesting， 唔係依啲係主人，主要係咩咧？我哋認為愛情啦、性啦、婚姻啦、婚俗呢啲種種嘅東西咧，其實係超越人類的。我哋認為即係除咗人類之外，其實生命咧，即係嘅延續咧，同呢啲嘅關係咧，係都係好緊要。所以我哋認為喺歷史裏邊咧，依個必然係一個好重要嘅驅動力，啊，驅動好多嘢嘅。喺我哋好多時講啊，嗰個歷史嘅發展嘅時候咧，我哋唔可以忽視佢背後同愛情啊、婚姻啊、家庭啊、性有關嘅呢啲嘅力量。咁所以就係今日咧，我哋要繼續嘅討論呢啲嘅相關嘅話題。 所以 切入歷史之前，我哋咪應該要 介紹嘉賓。 我未介紹嘅，原來 繼續介紹。要介紹嘉賓先，因為咧佢就係我嘅好朋友同埋好同學仔，就係盧嘉琪博士。咁佢而家就喺城大嗰度咧就教緊書。咁同時咧佢都係咧專做性別研究嘅。咁大家都知啦，即係特別就係近代中國啦，當西方嗰個戀愛觀念傳入嚟，對於中國女性有好大嘅影響。咁我所以咧好相信咧，阿嘉琪咧一定可以同我哋分享咧好多關於呢一方面嘅資料，同埋亦都有好多有趣嘅故事可以講翻俾我哋知。 是不是真的咁大影響咧？對大家有冇咩影響？我覺得愛情是咩回事？我哋男人的觀點咪講一聲聽下，大家都對傾下，就係、是、其實即係、我哋追求嘅所謂追求愛情，大家都會追求啦。其實有冇分別嘅咧？男人同女人，你覺得？大家傾。 如果以我經驗， 我想聽你愛情觀。 嚇、啊，我自己經驗。 等咗聽好多年。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嗱，少女時代咧，我真係對愛情咧就真係有憧憬嘅，係嘛？即係都真係啊，希望可以揾到一個白馬王子。咁所以我哋即 係當時。 我哋當時咧有個形象上咧，就係我自己個人啦嚇，形象上個男仔咧一定要戴眼鏡讀文學嘅， 即係小毛咁樣，同埋卓然， 我係讀歷史㗎， 嗰陣時唔戴眼鏡㗎。 啊，唔好意思，即係所以後尾就揾到個係讀歷史嘅，都差唔多啊，即係中意嗰種嘅係嗰種讀書嘅形象啦，即係文學書生咁嘅形象啦，都揾到嘅。咁但係咧，當你真係我覺得愛情之後咧，其實真係無可避免地你要去睇到係另一個階段咧。如果你進入另一個階段，就係婚姻咯。咁但係婚姻之後咧，你有好多現實咧，因為之前嘅幻想就會變成現實，現實之後你就會發覺啊，原來婚姻就唔係淨係愛情嘅，咁愛情 係現實係好殘酷嘅， 好短暫嘅啫。咁你將嗰樣嘢轉翻做一種係即係感情啊、照顧啊啲，咁我覺得呢個即係會比較多少少咯。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愛情真係好短暫。如果你真係成世都諗啊～ 即係愛情係你要要求㗎，你要求嗰個人啊，可能就係對你要送花俾你啊，或者係做有啲某啲嘢啦。咁但係我覺得到咗婚姻嘅時候咧，即係唔再有呢啲咁嘅即係取悦另一半嘅嘢咧，咁其實都係即係叫平淡啦。但係平淡先可以長久，我真係好相信係嗰個細水長流嘅愛情咯。 咁婚姻係平淡嘅定係細水長流嘅平淡啊？都係平淡， 都係平淡。我係一時 有啲陷阱喺當中啊。 一時就比較唔係我內冇激情啊，但係我哋就有開心嘅時候，咁但係亦都有平淡嘅時候，譬如即係平時可能好簡單地煮餐飯一齊食就已經好開心啦，即係嗰啲咯。 煮餐飯一齊食，你好開心定佢好開心？ 佢好開心，因為我煮飯俾佢。 佢會煮飯食嘅時候， 唔使佢煮俾我開心。 等我先。唔係，不過我哋今日咧個問題係問情為何物咧，其實唔單止係覺得感情愛情係好偉大啊，即係可以去到生死相許嗰個問題，即係其實直接真係一個問題嚟，究竟愛情係咩一回事我哋用愛情呢個字眼咧，就似乎係好似講緊一啲我哋都知嘅嘢，大家都明嘅人類共通嘅。咁但係咧，我哋即係上一集咧講喺中國歷史文化嘅發展當中咧，即係其實愛情或者係相關嘅觀念咧，係喺不斷嘅變化當中。即係尤其是中國人傳統嚟講係好否定愛情呢樣嘢，即係一個獨立嘅存在，即係婚姻可能喺婚後可以培養感情。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我哋傳統社會對於愛情嘅一種理解咧，即係如果你係唔係喺婚姻嘅框架之內，咁你有任何愛情似乎都係失範嘅、不道德嘅你最多可能喺妓院裏面進行嘅啫，或者係會傳頌千古，但係都係啲好悲哀嘅故事嚟，即係係咁嘅正路係婚姻同埋愛情係要走埋一齊先至掂。 我哋借住呢度已經聽到嘉齊嘅愛情觀啊嘛，不過佢中意講歷史咁講啊嘛，佢聽到佢話覺得愛情以外嘅婚姻以外愛情都係一種悲哀。 嗰度模棱兩可咁突唔出唔到個陷阱，我覺得。最可以講清楚少少。 嗱，個悲哀係點樣嘅悲哀咧？ 係啦，係點樣嘅咁樣咯？即係你會唔會做嗰隻眼啊？ 眼梗係， 即係你會唔會啦？嗰隻啊，即 係會啦， 即係冇中箭嗰隻。 係啊， 冇中箭嗰隻。 唔係應該係， 即係真係要生死相 許，應該要咁 愛情，從一而終。 即係揾到真愛，不過問題係咧，我哋會用個字眼係講我哋揾到真愛。咁你為咗真愛， 中國歷史上冇真愛呢個字眼。 係啊，同埋咩叫做真愛咧？係 啊， 即係你譬如可能嗱，即係喺人生階段裏面你識到唔同嘅伴侶、唔同嘅即係情人咁樣。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咁冇嗰個假嘅，呢個係真咁樣。即係咪 每一回事？每一個喺嗰一刻都係真嘅。 都係真。但問題， 不過發現唔啱之後就變成假啦。 唔係，但係我哋講真愛呢個咁嘅term 咧，呢個咁嘅字眼咧，其實係一個好西方輸入嘅， 同意 一個睇法嚟噶嘛。即係其實係歐洲文明佢哋發展嗰啲武士嘅文化裏面發展出嚟，所謂羅曼蒂克嘅愛情係一種獨立嘅存在，同即係所有嘅婚姻嘅制度、人嘅即係其他人與人之間嘅關係都可以無關啊。即係佢一種獨立嘅存在嚟嘅，有啲即係好誇張嘅表現。即係譬如我今日帶一本書上嚟啦。咁呢本呢就係喺19世紀後期呢維多利亞時代呢英國嘅一位著名嘅作家詩人啦，同埋一位設計師啦，就係 William Morris 佢嘅一個即係大著啦，係一本英文詩嚟嘅。咁佢係一首長詩，就係講呢個題目就叫做 Love is enough， 有愛就足夠。咁愛係咩？或者真愛就足夠啦。咁成本書呢就講一個呢就叫做法拉蒙嘅法蘭克人的國王，咁佢一個武士帝王啦，咁即係喺中古時代咧，即係大家都知道武士帝王帶領佢啲武士啊，周圍去征戰啦，咁就好輝煌嘅。咁但係有一日咧，佢發咗個靚夢，個靚夢裏邊咧，佢就見到佢有一個可能係夢中嘅愛人，個夢中愛人嘅面貌好模糊嘅，唔知係咩，但係咧佢就即係忐忑不安，然後咧就話要追尋呢個夢中嘅愛人，所以放棄佢嘅皇位。即係帶同佢一個侍從啦，嗰個侍從就係佢養父啦。咁兩個人咧就漂洋過海，經歷過好多危難咧，去揾佢真愛。咁皇位又唔要啦，咁冒好多險啦。最後揾到咧，故事就講到，即係首詩就講到揾到啦，即係好似即係如沐春風咁樣。呢個係好好嘅結局。但係佢翻到去佢嘅王國咧，原來個皇位早已經俾其他人繼承咗啦。咁佢係失去咗所有。咁但係咧，佢唔緊要，失去咗所有。我即係揾到我的愛情咁就得啦。咁但係成個詩裏面咧，嗰個愛情係咩咧？係一個人物嚟嘅，好似一個上帝啊咁嘅存在。佢又係上帝，又係死亡，又係叫做愛情。咁即係呢個就係喺西方世界裏面咧，我認為佢哋見到好似一個獨立嘅存在嘅一種好特別嘅情感嚟。 我覺得呢一點好正。 因為其實點解你譬如話頭先我哋討論到話，如果中國嘅古代，我哋其實講緊嘅婚姻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根本冇見過你太太，即係最刺激嗰下就係可能你真係打完婚嗰下，一拎起個蓋頭話，哇！ 阿爸阿媽真係諗， 跟住你就去諗啦，哇！跟住落嚟，我應該係用一世去對住呢個我而家先認識嘅物體啊，去努力培養同佢之間有真愛嘅聯繫啊，定因為轉個頭就將好似明末阿家齊成日都講嗰啲知識分子咁，將嗰個真愛嘅追求放喺個妓院入邊去揾咧。但係頭先我哋講緊阿家齊講呢個故事，佢帶嗰種可能好西方式嘅嗰種觀念。你諗下，如果喺近代中國入到嚟嘅時候，對我哋嘅刺激係乜嘢？佢顛覆緊我哋對於婚姻嘅想像。同埋最重要嘅係嗰個故事入邊好有趣嘅嗰個設定就係佢嗰個真愛其實係喺佢夢入邊出現嘅一個虛幻嘅物體，即係呢個所謂 truth 啊。即係 true love 或者係一個當真理咁樣，其實係一個好革命式嘅搜尋嚟噶嘛，係一種好浪漫主義嘅東西嚟噶嘛。佢伴隨住啲新思想嚟到中國嘅時候，顛覆我哋對舊中國嘅嗰啲種種嘅枷鎖啊、家族啊、繁文縟節啊，或者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嘅舊愛情觀嘅時候，對於嗰啲嗰個年代嘅女仔嚟講，即係新時代嘅女性，佢會覺得追尋呢一種可能人哋覺得好虛無縹緲，但反而是真愛的實體的東西咧，係同個革命的理念係結合。 西方呢種咧真愛咧，其實又同婚姻啊冇關，又同即係一個具體的人冇關，即係可以話係一種 純粹追尋， 係一種追尋，追尋，係一種信仰嚟嘅，直情係。 係咯，所以 愛情頭先真係理想咯，即係喺佢裏邊點解佢現實可能係得唔到，佢要喺夢境裏邊去尋找嗰樣嘢咯。所以喺愛情喺某方面嚟睇，我覺得係一種好虛幻嘅追求嚟嘅。即係我哋其實都好難講話咩叫愛情。其實我哋所追求嗰種真愛，真愛究竟係咩嚟嘅咧？心靈交流啊，定係我哋即係可以傾到偈啊，或者我哋嘅生活習慣好相似啊，定係啲咩嚟嘅咧？其實都好空泛咯。我覺得呢個 係好似一句咧，錄中咗咧。而家咧，大都會底下大多數嘅婚姻嘅現象， 啲咩嘅現象？ 但係小黃講得好重要咧，就係咩咧？愛情究竟係咪革命嘅一種？ 嗱，所以咧，我哋落落去都係話咧，即係愛情係虛幻啦，愛情係咪夢啊？定係愛情其實係咪自己嘅慾望嘅反應咧？好多嘅話題咧，我哋喺下一節可以同大家繼續講落去。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我哋上一節咧就一直咁講咧，就係嗰個西方愛情觀其實係點？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加齊洛嗰個定義就係咧，嗰個西方愛情觀嗰個愛咧，其實係同什麼其他什麼嘢都沒有關，即係佢係一個獨特嘅一個單一嘅一個觀念，即係個純粹嘅一個觀念。佢未必同性有關係，佢未必需要同婚姻有關係。佢甚至乎未必需要有對象，即係話佢未必需要有個愛人，佢自己就可以搞掂。咁呢一點我哋可能上一集講到，即係譬如《薛蘭維德的煩惱》嘅時候都有討論過呢一個部分，即係個純粹愛情係咩回事。咁我哋調翻轉咧，中國嘅古仔裏邊可以講一個做例子。其實中國係咪完全冇一啲所謂嘅真愛咧？其實都有一定嘅成分，我覺得可以。是即係討論嘅，跟住都有啲，譬如話明星小說有杜十娘、老陳、白寶山，可能呢個古仔大家都耳熟能詳。咁但係咧，翻翻個古仔嘅時候咧，我諗有啲嘢都仲可以同大家分享。第一個係咩咧？仲有歷史有關係嘅，就係嗰個杜十娘嗱，一個明星小說話本咧，最初一定有一個入話。咁咧，受杜十娘入話相當有趣，係咩咧？佢話日本關白侵華。OK， 之後咧就有捐官啦。以前咧就考科举咁啊，捐官。咁捐官之後咧，即係捐官簡單就係用錢買官啦。咁咧依有就開始有啲富家子弟咧就可以做買官做官。咁咧就呢個主角就係李革。咁所以其實佢係唔讀書嘅。嗱，呢個好重要，就係佢講緊咧之前啲知識分子咧讀書揾老婆或者咁啦，即係佢其實佢係儒家其所講咧，佢真係一個文人嘅。咁但係而家咧，其實佢係文人樣嚟㗎，因為佢係捐官啊，佢冇真冇真 係。公子哥而有錢嘅。 咁所以你又見到咧，即係歷史影響文學啊，即係佢講文入話都話，因為打仗要冇錢啊，咁就賣官。 富常世界幾大影響？ 咁然後咧，第一張李革係啊，大影響。 所有嘢 搞彎曬中國啲愛情觀。 有佢起點啊！ 搞彎曬中國啲愛情觀就係佢啦。嗱，因為主男主角李革啦。女主角就是杜十娘，杜十娘是清流名妓。咁其實咧，佢其中一點可以講得好清楚啦，就係佢第一就係佢冇嗰個家庭背景，因為佢係妓。第二就係佢相當之有錢嘅，個故仔大家知係佢係名妓，收咗好多東西。咁白寶箱其實就係佢嗰個錢嘅代表啦。咁路尋白寶箱就係佢掉咗 嗰個錢嗰部分。咁李甲嗰個故事係簡單啦，就係佢同杜十娘係真愛嚟，因為佢哋好相愛，覺得中意對方。咁然後咧就因為佢冇錢啊，用曬錢，咁啊李甲咧就驚佢老豆鬧佢，因為佢即係周圍遊啦，咁啊翻到嚟點算咧？咁佢個 friend 就同佢講：點啊？你將杜十娘過咗俾我，我俾夠錢你，你攞翻去俾你老豆搞掂佢。杜十娘，我幫你啃咗佢。即係簡單講，佢就係咁。咁啊，佢咧就真係才子嚟，才到不得了。咁就正同杜十娘點講咧？正照直同佢講喎，同杜十娘不如咁啦，我賣咗你， 作古仔 啊，不如我賣咗你。喂，你諗下，任何一個女人聽都不得了。不如咁啦，我賣咗你，攞夠錢。 我啲咩古仔嚟？我聽 解決咗問題 咯。就係真啊！咁同杜十娘咁講啊，都杜十娘就話： 佢唔知道杜十娘咁有錢嘅。 佢當然唔知啦，如果知就冇錢，但係 知就冇問題啦。 你夠膽講得不得了啊！你佢有冇錢你都唔可以咁講，但係佢真係咁講。咁杜十娘就話：哈哈哈。唔好猶豫啦，快啲做啦，係咪？即刻做，咁聽朝就你啦。咁聽朝我就賣我出去啦。咁然後就喺個江邊嗰度咧，就將嗰個嘅即係所有珠寶攤開俾佢睇，然後就掉曬落海。最尾就抱咗百寶箱自沉，係嘛？咁呢一個故仔咧，即係屬於一個愛情故事。你見到嗰個女性追求愛情嘅力量啦，或者追求希望，即係話離開嗰、那個即係叫做妓女嘅生活嗰個慾望啦。咁但係其實背後其實一個好重要嘅點就係咧，中國愛情故事有個特色，尤其明清書見到。做比皆是，就係話中間咧一定要做好強嘅經濟線索，而嗰個嘅愛情咧同經濟嘅線索之間咧係有一個張力喺度，即係話因為經濟問題會影響到你嘅真愛真不真，呢個好重要。就係、其他我哋正話講西方古仔有冇錢啊，有冇財金冇關係，但係咧喺中國嘅古仔裏面咧，有錢咧先有真愛，冇經濟基礎咧。真愛咧就散架啦，就唔存。咁一大堆嘅明星故事咧，其實都可以做一個例子講到，其實可能都叫做中國特色嘅愛情觀念都唔定。 中國特色的愛情觀念 啊，咪點樣砌都好咧。中國嘅愛情觀念咧，其實係即係都係喺翻嗰個婚姻嘅框架，杜十娘都係諗住重啊 結婚 啦，即係咁樣去嚟到去建立個家庭，好似就人生美滿。咁但係我哋頭先提到咧，喺其實五四時代咧。咁大概即係好多中國嘅知識分子咧，佢哋喺引進所謂西方真愛呢個觀念嘅時候咧，佢仲有一個諗法嘅，就係嗰種以婚姻為主為基礎嘅嗰種嘅即係中國式嘅愛情咧，就唔係真愛。即係真愛就頭先我講嗰種西方嗰度，即係好完全虛幻，完全係獨立於人世間嘅一種嘅情感。即係所以係有一個咁樣嘅差距，而佢哋按照呢個咁嘅嚴格嘅真愛定義咧，頭先杜十娘嘅故仔，我哋任何從人性嘅角度嚟睇都係愛情故事啦。但係佢哋當時咧就會反對，覺得咁樣都唔係愛情嘅。即係會去到一個咁嘅極端。咁而呢個極端影響落去就係、是，即民國同埋以後中國人對於所謂愛情嘅追求，究竟係喺我哋傳統嗰一套，即有婚姻有愛情，咁定係喺一套所謂純愛嘅真愛嘅、即係嗰個兩個之間喺度遊走啦。 不過中國好強嘅儒家傳統啦，即一直都講你冇理由。就係自由戀愛嘅，始終都係要結婚、生兒育女、成家立室先係男人嚟噶嘛，係嘛？ 愛情同嗰個婚姻嘅關係其實唔大噶嘛，嚴格上最主要就係成全咗個婚姻， 最緊要生仔， 因為傳宗接代先係佢最重要嘅考慮。咁所有嘅係有冇愛情與否，其實終極嘅嗰個目標都係為咗能夠生產出後代。咁但係你冇咗個婚姻嘅關係，又冇辦法去生產後代啊嘛。咁所以其實全部嘢都係為咗最終極嘅嗰件事去服務，咁於是愛情就被成個家族嘅觀念壓住底下，就直頭係完全 hidden 咗，即係隱藏咗。咁所以先至有好多譬如民國時期嗰啲大學者回顧翻曬成個中國文化，你攞個分族去睇嘅話，其實簡單嚟講咪就係個個都係為個家族服務咯，個個人係消失咗噶嘛，個人唔見咗，其實已經係可以用今日我哋個課題去睇，就係話個愛情就係好個人嘅事。但是傳宗接代其實不是個人的事，是家族的事，不過是家族要求你做這件事，所以其實變了整件事，你那個齒輪，即是運作的過程裡面，愛情就變成是最小的那塊齒輪，那就完全是被犧牲，是吧？還有其實很多愛情的文本裡面，剛才我們討論了譬如說中國的西方的，你看西方的那些愛情的文本，它往往都會特別在那個感情線上面去突顯了，未必一定有很多經濟的條件， 反而是兩個人之間所屬的背景嘅一啲衝突， 即係羅密歐與朱麗葉嘅一個故事咯，即係好經典嘅一個故事，就係佢兩個係相愛，即係真愛嚟噶嘛。咁但係問題是個家族嘅仇恨令到佢兩個冇得喺埋一齊，咁、而到最後係造就咗個悲劇。咁而呢種悲劇嘅感覺咧，其實好似喺愛情觀上面咧， 殉情咯， 即係係殉情呢樣嘢就係好至高無上，亦都係咁樣先可以證明到呢個係真愛嘅一種感覺。嗯嗯、 如果從一個研究上面嘅角度出發去睇咧，其實頭先我哋講嗰啲一堆嘢啦，即係喺你做開嘅一啲研究入邊、會唔會都有啲啟示咧？即係譬如話經濟條件啦、家庭生活啦、傳宗接代啦、擇偶啦，同個愛情嗰個關聯究竟係點樣？即係你嘅研究入邊會 講個故事啦，因為一聽到羅密歐與朱麗葉咧，其實真係令我諗起一個。都唔係明清時候嘅，但係更早嘅時候咧，就係、發生於魏晉南北朝時期啦。咁就係梁祝呢個故事嘛。梁祝係我哋中國家傳户曉嘅一個愛情故事。咁而入面咧，佢都係講緊一個其實真係好凄美，同埋你真係呢個係一個真愛嘅故事嚟㗎。但係最大嘅問題咧，即係除咗係個經濟問題之外，佢面對緊嘅都係一個背景問題咯。所以我想話，頭先你話啊，呢啲可能係西方會有一個。愛情上可能會有一個自己兩個家族嘅衝突啊呢啲，其實我哋自己本身中國嘅愛情故事裏面都有、而我覺得呢個故事呢最後都係殉情，其實嗰個叫殉情啦，我都覺得佢、但係嗰種表達出嚟呢，我覺得係即係點樣可以你令到你知道呢個真係一個真愛嘅愛情故事呢，就係、因為本身喺現實裏面呢兩個人係無論如何呢都打破唔到你父母嘅嗰種觀念同埋社會嘅觀念嘛、所以佢最後呢就用咗一個就是梁山伯先死，跟住祝英台喺嫁過去馬文才屋企嘅時候咧，中間就跳落個墳，即係個墳開咗啦，跟住跳落去啦，就係雙雙化。 呢個係聊齋故事。 其實呢個都係我相信都影響後期一啲嘅神怪故事。但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因為你現實裏面係無法去達到嗰種嘅真係可以一齊嘅嗰種愛啊嘛。咁所以就用呢一種咁凄美嘅方法去完成咗個故事咯。咁而另外頭先你講到就話喺譬如五四之後，咁對於呢個愛情啊、婚姻啊呢啲咧，咁我自己有另一個嘅作品咧，其實我自己嗰個印象係非常之深嘅。咁因為咧魯迅嘅咁多個作品裏面咧，其實只係得一個係講愛情嘅啫，咁就係雙喜嘛。因為雙喜好記得㗎，即係中三時候嘅課文係考試㗎嘛。 越窮越中意。 咁你講緊自己年紀？ 唔係，冇講嘅。但係呢一課，因為嗰陣時咧係唯獨一啲書，即係一個課文裏面係講愛情㗎嘛，咁梗係即係讀多兩次啦。 你對愛情嘅呢個課文有興趣？ 但係因為咧入邊 全部付諸流水係嘛？ 唔 係唔係嘅，可能有啲記得嘅，係啦。但係呢課就真係記得咯，因為其實即係嗰時就唔係好明嘅。咁但係之後我哋做研究，我哋就知道咧，其實佢係一個對當時即係魯迅係對當時咧有好多，譬如係女性佢要離開呢個傳統嘅家庭，然後佢走出去一個新嘅，要面對一種新嘅婚姻制度嘅時候咧，佢或者係戀愛制度啦，佢面對緊係一個咩問題咧？但係呢個問題咧係當時好多人因為佢第一次接觸呢樣嘢咧，佢係被西方嘅可能係西方嘅思想咧去認為呢個就係一種解放或者呢種就係一種愛啦。但係佢好多嘢佢都冇面即係冇去諗到咯。咁所以我覺得你可能會話魯迅會用翻一種好舊嘅儒家思想去諗啦，又或者係佢係真係對於佢哋嘅現實裏面係話俾佢哋聽係有呢一個現實嘅。咁所以呢一個相識嘅故事咧，佢哋本身呢個係兩個叫做。阿佛以為咧就係可以溝通到啦，咁然後建立一個家庭啦，首先就同居咗先，咁然後同居嘅過程裏面佢就發現咗現實啦，原來個女仔咧最後都係冇脱離到咧嗰種嘅傳統嘅觀念，就係佢繼續就係做一個家庭主婦會做嘅嘢，就係養雞啦、煮飯啦、等你翻嚟食飯啦，食咗一餐飯之後又覺得好安樂啊，咁樣就好平淡過日子啊，咁所以魯迅咧佢覺得呢一類型嘅女性咧，即係佢。其實始終我覺得同個經濟都好有關。咁佢提到就係、佢只係得兩條路可以走嘅啫。第一條路就係翻屋企，第二條路就係墮落。咁呢個亦都係咧，我哋喺即係我哋之後會睇啦。民國時候咧，好多女性係面對緊一個咁嘅問題嘅。咁最後咁當然，我覺得魯迅就很好好嘅。咁佢就冇俾人指君就墮落，但係佢嗰另一條路都係好悲慘嘅，就係佢係即係翻咗屋企之後就死咗咯。咁但係捐身就通過呢樣嘢，佢係一個反省，即係可能佢冇反省啦，但係佢都係即係因為佢始終都係將個罪疚擺咗喺阿子君嗰度。咁但係佢亦都係有諗到就係、原來冇咗生活咧，愛係唔可能係即係實踐出嚟嘅。所以我覺得無論如何點都好啦，經濟都係一個。 問題嚟嘅。 嗯，我覺得即係話聽到即係譬如龍馬與朱麗葉咧，其實就係我哋成日都講嘅，就係 star-crossed lover 係嘛，即係佢係一個即係天生撞擊，好愛但係唔能夠一起嘅戀人。咁然後咧，你正話講到即係相識，其中我好深刻就係佢哋養一隻狗係嘛，即係養只狗真係窮得滯。係嘛？就即係都養唔到落去啦，都要賣咗佢啦，要。 唔係佢係擁佢，係帶到佢去 交 嘢， 放佢走，養佢翻嚟，又成即係你簡單講就係話喺咁嘅基礎之下，佢哋本身係想做革命，做啲嘢，做啲知識嘅嘢。咁但係因為喺經濟基礎之下，同埋喺整體規劃上。嗰、那個倫理咧都唔容許佢哋咁樣先同居、自由戀愛，然後再結婚，因為佢受到女家好大嘅做法。咁所以結果咧喺當時文化上咧，其實佢係離家出走嘅女人，而佢係即係有啲似拐帶咧，就多過似係同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你冇咗個整體氛圍之下咧，你一陣間咁嘅自由戀愛咧，都可能係好悲劇的。係嘛？即係正所謂意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有咗心咧都未必有好下場。下一節我哋繼續講落去。喂，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咁啊正話嗰兩節咧講咗好多，就係帶出咗中國啲明清小説裏邊嘅愛情觀念啦，亦都有講到啲西方嘅好純粹嘅單純嘅愛情觀念，亦都有講到中國嘅愛情觀念裏邊咧，可能同好多嘅經濟啊、權力啊種種咧有好多嘅勾連。咁但係點都好啦，去到五四時期咧，整個中國咧就維持一變，起碼有一點就係要講，第一個就係佢哋重估好多一切價值啦，對於儒家嘅觀念咧有一個重新嘅思考嘅部分。咁啊，社會咧整體係衝擊好大，你可唔可以咁樣去理解？ 係啊，其實即係如果中國人喺傳統文化裏面真有愛情咧，大部分嘅或者重點係婚後嘅愛情，係婚後點樣夫婦之間培養嘅愛情。咁但係咧呢樣嘢喺五四嘅時代咧，五四青年就覺得呢啲係封建嘅，呢啲係即係婚姻捆綁嘅嗰啲就唔係叫愛情啊嘛。佢哋追尋嗰種就係純粹嘅西方式嗰種真愛，真愛嘅追尋仲係除咗係個人嘅關係之外，仲係國家興亡嘅關係，革命。 革命冇錯，即係其中即係沃達夫祖嘅一個故仔嘅結局咧，就係咩咧？就係佢追唔到女仔啊嘛，唔輸咗啊嘛。咁佢最尾嗰句就係咩咧？佢就自殺啦。佢就話咧，佢就講一句我嘅死咧都係中國害嘅。因為中國弱，所以我先要死。咁係咪都 OK 啊？呢個理由，我覺得都係 真係咁有個宣泄嘅出口啦。 社會嘅錯啫， 賴咗先講啦。 溝唔到女係社會嘅錯都有啊。係 啊，都係。 即係成件事係真係比較奇怪。不過即係你睇翻五四或者係新文化運動啦，咁嗰段時間啦，民初嗰十年，開始灌輸緊一啲西方嘅想法，女性係要以一個獨立自主嘅，即係可能身體革命嘅理念，覺得個身體自己嘅，思想係自己嘅，唔再係男性傳宗接代嘅工具。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好多刊物咧，已經一路灌輸住呢一啲咁樣嘅信息，導致到女性喺無助自己自主嘅身份啦，以至到愛情觀上面都喺度層層遞進。咁我好印象咧，我嗰陣時睇我做東方雜誌嘅時候咧，我睇過一個應該係1919年咁上下，我唔記得咗邊期，佢有一則好細則嘅啫，好有趣。佢個主編係放咗一則新聞，就係介紹法國巴黎咧。佢話嗰啲街頭嗰啲男女咧，情到濃時就喺度接吻啊，咁樣。即係你想象一下，我嗰陣時我記得我做研究，我讀緊博士都2000几年嘅事啦，咁樣。咁我望住嗰則嘢，我就喺度代入翻1919年嘅一個中國人，望住一個咁樣嘅介紹嘅時候，如果係一個女仔，我哋仲喺度 search 緊究竟愛情係乜嘢，試圖抗擊緊嗰啲禮教啊、枷鎖啊、吃人嘅嗰啲嘢嘅時候，其實佢對於呢一件事佢個關，即係佢個想像係乜嘢呢？即係原來喺歐洲喺咁遠嘅地方，街頭擁吻係好尋常不過嘅事，大家有愛情嘅興之所至就可以做啦，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現象。 係你講翻咁樣講翻咧，我都諗翻起，即係當時呢啲雜誌咧，其實亦都好重視講一點，就係女性咧對於愛情嘅追求，其實可以去體現自己作為一個人，同時係有一人格一個建立嘅一個過程嚟。即係佢認為就係女性唔再係好似以前咁樣咧，就係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咧去控制。咁所以你會見到咧，當時咧啲婦女雜誌咧好多時都會介紹啲咩咧，就係教啲女仔點樣去揀佢哋嘅配偶啦，即係點樣去相處啦，點樣去睇一個男人啦。咁當然其實背後亦都有個比較重要，佢都會諗到關於經濟啊等等呢。 最緊要都係睇下佢嘅家底先啦。 但係佢都 要考慮啦， 三高 佢多數都會話要人品嘅， 人品， 人品嘅，即係佢多數都會叫人哋係揀啲性情温順啊，或者有上進心，上進心，同埋要有上進心，就有個經濟嘅前景，係啊， 即係要高中狀元啦，簡單講， 又有錢又温順又有社會地位，你玩曬啦。 講到經濟咧，其實大家諗起一件事啊，以前中國就係婚後先談戀愛嘅，而家就係談戀愛跟住結婚。系啊，自由戀愛，但最終導致都係婚姻，因為個經濟基礎係最緊要的。 分別喺邊啊？即係即刻諗到佢就係、是，如果你係談完戀愛之後先結婚咧，結咗婚之後嗰個戀愛嘅熱情就已經過咗啦。但係如果你係， 但如果真愛應該可以流傳 啊 嘛。 個別人士啊，我係冇嘅，我係完全仍然好激情嘅，係啦。但係如果咧，你係真係掀開個蓋頭之後先至去培養嗰個咁樣嘅感情嘅話咧，嗰、那個真愛如果你俾你培養到嘅話咧，佢可能可以。可以拉手來同你個婚姻同步咁樣拉手落去，但係呢一啲咁嘅故事其實喺民國嘅時代咪真係存在啦。 我即係呢種想像，好多一個小嘅故仔，我之後梗係帶好多故事。我講一個咧，就係我自己研究喺2023年八月嘅時候咧，我做州長研究咧，有個日記裏邊佢寫咁啊，冇佢正經喎，寫賣書賣書，佢突然間寫咧就係佢一個學生失咗蹤，那個學生死一定係俾民國嗰啲軍閥捉咗啦， 搶搶咗。 我一查資料，原來佢同一個有夫之婦。 即係有婚外情， 係有婚外情，嗰、那個學生就走咗佬。 哦， 嗰個時候我就啱啱係啦，即係1923年走啊，所以我可以見到就係當時嗰個社會氣氛就係婚姻啊、愛情啊，其實係一個大大嘅問題。即係佢哋新嘅時代點面對咧？即係你真係愛上咗一個有夫之婦，你都係完全搞唔掂喺社會上不足。咁呢啲嘅古仔咧，我相信民國時期有好多。 不過，我覺得睇一啲文學作品裏面咧，其實佢哋都真係有好多噶，因為好多女性咧，即係我哋話嗰種中國式出走啦，即係羅拉嘅故事，然後演變成為就好多女性就以呢個模範咁樣就出走啦。Yeah. 出走之後咧，其實佢哋好多時都面對住一個問題，就好多男性咧，佢認識嘅男性裏面咧，都係一個有婦之夫嚟噶。咁所以我有一個故事啦，咁即係我哋睇嗰個文學有個作家啦，咁叫盧隱啊嘛。其實盧隱佢本身咧，佢第一任嘅丈夫咧，其實都係一個有婦之夫。咁咁但係即係佢嗰個心理上，即係我哋嗰陣時就好有趣，覺得啊呢、這個女仔，咁佢點樣去，即係佢出走咗之後，咁佢點樣睇呢個自由戀愛啊啲咁樣咧？咁佢就佢好滿足於自己嗰種咧可以離開家庭啊，咁跟住有自己嘅有愛情啦、啊。咁但係咧，當佢真係面對一個有婦之夫，原來佢係未必得到佢嘅時候咧，咁佢開始佢哋嘅時候又話、哎、其實我都冇乜所謂嘅，因為我哋講嘅係愛情啊嘛，我都唔係一定要同你結婚噶。咁好啦，但係咧， 小三嗰啲 見到，但係佢其實我相信佢就唔係嗰種心態嘅。咁但係佢真係去愛情啦。咁但係真係佢見到佢周圍嘅同學咧，開始係講婚姻嘅時候咧，佢又會有啲忐忑啦，即係覺得我結唔到。我哋相信佢嘅一個咁嘅心態啦，就係佢會翻屋企，佢參與完個同學嘅婚禮之後咧，佢翻屋企就喊啦。咁所以佢個心理係好得意噶，佢覺得我衝破咗嗰樣嘢，我可以唔要呢樣嘢，但係其實佢心底裏咧係完全充滿願望咯，係啦。咁所以我覺得譬如話我今日帶一啲圖嚟咧，其實我覺得就係當時咧好多男仔女仔咧，如果佢真係要開始接觸自由戀愛呢樣嘢咧，咁佢其實係唔知點算嘅，唔知點做， 又盲中中冇書睇啊，又冇經驗， 所以 父母又教唔到， 所以佢好多書，其實當時已經有好多書教佢社交係點樣，係點樣識人㗎啦， 即係精裝追係 啦， 愛情市場化咗嘛， 但係另一方其實男女女都有嘅教佢哋嘅書，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其實佢哋就因為唔清楚可以點樣去認識一啲人啦，咁所以佢哋就會用一種方法啦，就係精油嘅方法啦，咁但係精油嘅方法咧，其實佢都係主要，我覺得佢最后主要都是以婚姻为佢最终嘅目标咯，咁所以我哋有啲图可以睇下嘅，咁我哋就睇下啲男仔女仔点样精油先。咁呢一 忠实精油 系啦，呢、這个 佢好强调系忠实， 系啊， 因为谂歪咗咧，又唔知精咩油， 即系唔系嗰啲援助胶。 佢入边咧，佢其实系有提到几样，有啊呢个系一个男仔，就系、是、对于一个女仔，即系精油咧，个女仔嚟嘅，就精一个女性嘅伴侣啦。咁所以咧，咁佢首先呢啲嘅征婚嘅广告咧。其實佢哋好多時候咧都會介紹下自己先嘅，咁好多都會形容自己咧係好有學識啦，咁同埋係英俊啦，幾多歲啦，咁而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佢一定會話俾即係精嘅即係精油嗰啲聽咧，就係我係有 家底嘅，我係有錢嘅。咁、而佢所以有呢個咁嘅背景之下咧，佢嘅要求咧都可以好高噶。咁譬如頭先我哋講個忠實精友咧，咁佢就列出咗五大要求，個女仔應該係點樣咧？ 哦，等我抄低先。 係啊，咁你睇下，即係我哋好難。 你認真啊？ 係啊， 認真。 咪睇下嗰個 留意俾後代啊！ 所以嗱，我覺得可以睇下，即係你睇下佢咧，佢即係。作為一個男性咁，佢開始去社交啦，咁去出去社會啦，咁係自由戀愛啦。佢但係佢揀嘅嗰個人咧，究竟佢有冇去脱離嗰樣嘢咧？咁首先佢要求嘅第一個咧，就是、一定要係體貌健美、性情温柔嘅。咁體貌 即係個女人個女仔 係啦。 但我相信體貌健美就應該嘅，因為即係可能你以前咧好多女仔都好柔弱個感覺上係病。病 態死真係死得早嘅， 係啦，病態咁樣咧，咁所以可能佢就要求呢、這個，呢、這個係當時民國時候嘅一個要求啦，健美啊嘛，咁但係性情温柔咧，咁就 傳統喎， 係一個好傳統啦， 唔係好正常嘅，都冇理由娶。 取個好 難 啦，係咪咁啊？真係合理㗎啦，係咪？ 即係攞石頭揼你隻腳，挖渣搞。 嗱，頭先佢咁樣講咧，反咗一樣嘢。時代就算點樣轉變咧，男性對婦女仔嘅要求都係一樣嘅。 賦權，賦權 個真理就係、是，其實你娶個幾温柔嘅翻嚟，佢最後都係會變成温柔。 我自我批判啦， 呢個係男人嘅問題嚟嘅，導致人哋咁啫。 跟住第二個佢要求咧，就係個年齡上啦，咁就唔可以太大啦，咁就係18至22歲啦，咁。我哋亦都可以諗下啦，如果佢以一個婚姻作為一個嘅目標嘅時候咧，呢、這個佢個年齡點解會 set 得咁低咧？係嘛？即、就、係、是、我相信嗰陣時就冇話叫十八歲要成年嘅，係咪？咁、所以但係點解會 set 到18至22歲咧？咁會唔會係佢個視覺上就覺得，即、就、係、是、心理上覺得呢一個就係最佳嘅生育年齡咧？係嘛？咁、第三樣嘢咧，佢就係嗱呢個我覺得就係當時好多男性就一個。要求嚟嘅，咁但係對於我諗以前嚟講咧，就未必會有呢個要求，就係佢一定要接受咗某一個程度嘅教育先。咁佢呢個咧就起碼要接受到初中嘅教育， 都好高水平。 係啊，咁當時嚟講初中應該係好高噶啦。咁而第四個咧，佢就係話佢需要嘅一個高尚家庭教養長成嘅一個女仔，係嘛？絕仲係要係絕對嘅處女添。 咩叫絕對嘅處女咧？ 所以就好 似嗱，處女有相對嘅咩？ 所以我 好奇怪呢件事。 等埋一齊 都好重視呢樣嘢。 等埋一齊去講咧，就話點解一定要家即係高尚嘅家庭教養啦，然後一個處女咧。咁因為我相信就係因為我哋當時好多女仔咧，佢離開咗家庭之後咧，佢可能墮落。咁即係我哋叫墮落啦，係啦，即係因為佢要生活啊嘛，但係佢唔知點樣生活啊嘛。咁可能佢會做舞女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服侍式嘅即係職業啦，咁所以佢哋就可能會諗啊，會唔會係你一即係你會唔會係有啲咁嘅背景咧？而家做緊啲乜嘢咧？或者係你會唔會係逃走？其實佢哋本身係有老公嘅咧，有好多女性都係本身有老公就棄夫啊，逃走啊， 中國式出走啊，或者 係啦。咁所以咧，佢會唔會係個背景上咧會有呢啲咁嘅問題咧？咁佢一定要查清楚噶嘛。咁所以第五啦，咁佢就即係好簡單嘅，就係冇不良嗜好嘅啫。啊，我咁都係啲即係好簡單嗰啲，唔好有。 啲 係咯，嗰啲啦，咁 唔好食鴉片 咯。五個要求好 harsh， 我覺得真係喺當時係啊，即係我諗，就算放即係21世紀嘅今日，我哋好多男士如果要揾太太，都係差不多嘅要求，即係類似嘅要求。 但其實呢種咁嘅徵婚嘅啟示咧，其實。俾我有一個感覺，就好似我哋傳統嗰種咧，父母知命媒妁知，只不過就係父母將佢哋自己想嘢揾咗個 登咗個廣告出嚟， 係咁就變咗做自己做 嗰啲嘢，其實係咪啊？ 係啊，所以其實仲有其他廣告，譬如包括女仔嘅佢徵婚都有噶。 係啊，譬如張愛玲最出名嘅其中一個小説《傾城之戀》背後其實係一個徵婚嘅故事啦，就係話范柳園佢嚟到不如揾一個中國啲嘅女人啦，係嘛？即係其實你諗下，就算係即係佢真係中國人嘅身份，就算佢係西方教育都好，翻去到受到好多外國嘅愛情嘅衝擊啊，純粹愛情嘅觀念啊，種種嘅問題，去到歸根究底都係想揾翻個中國傳統嘅一個女人，所以你會見到咧，就係喺社會禮教之下，嗰個真正嘅愛情咧，仲係非常之難尋找。各位觀眾大家好，翻到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尾我講完張愛玲《傾城之戀》之後咧，家齊按耐不住啊，必須要繼續同大家講張愛玲啊。 啊，張愛玲另外一個古仔咧，叫《五四遺事》啦，冇咁出名嘅。咁但係咧，就相當之反映咗咧喺五四運動以後咧，中國人咧對尋找咩叫愛情 嚇嗰、那個嗰種迷茫啊。那個迷茫係點樣呢？嗱，個古仔裏面咧講一位羅先生，咁啊羅先生咧即係係啦，咁、就唔係我哋識嗰啲嚇，咁、咧就喺、家鄉裏面已經結咗婚噶，咁啊有個法妻。咁啊，梅雀之言咁樣嘅法妻啦，咁啊呢個係即係太太一，咁咧但係咧去到西湖啊，去到杭州嗰啲地方咧，就發現到咧有啲好美麗嘅，即係有人格好獨立嘅女子啦。咁有位咧范小姐就同你冇關嘅，咁咧范小姐 梗係同冇關，范山就大件事啦。 主要范小姐咧，佢就即係人格好獨立啦。咁啊呢位羅先生咧就追求呢個范小姐，咁啊不斷咁樣咧去念一啲英文詩啊咁樣嚟到吸引人啦。咁啊結果咧就個范小姐咧就即係愛上咗呢位羅先生，咁但系羅先生咧喺呢個即係感情嘅發展當中咧，就有啲迷茫啦。佢可能要翻去離婚，佢翻去離咗婚先。咁啊，但系翻去離婚嘅過程裏邊又識到第三個， 哇！ 咁啊，第三位女子，咁啊同呢位第三位另外識嘅女子咧，又自由戀愛啊，結婚啦。咁啊，但係結完婚之後咧，就發覺佢都係中意阿范小姐多啲。咁於是乎咧，又搞一次離婚。咁然後終於同阿范小姐在一起啦。咁啊，同完阿范小姐在一起咧，咁啊，羅先生就發現 第四個， 原來呢位范小姐生活習慣麻麻喎，會瞓喺床度食煙啊，就好中意打牌啊咁樣。 翻返去最初我哋上一節講啲， 跟住佢就迷茫傾，同啲屋企人傾啊，咁點搞？跟住個簡係啦，咁啊，將佢靈交代個古仔啦。呢件事簡單啦，你娶曬佢哋咪得咯。 娶曬 咁結果咧就娶翻嗰個法妻，跟住咧同埋嗰個即係另一位女子，跟住再加埋咧呢位范小姐咧，好啦，跟住咧個阿張愛玲嘅幽默就係點樣咧？ 極高風險。 佢哋喺呢個自由戀愛同埋舊嘅婚姻制度之下，呢度幾圓滿解決。你睇下佢哋而家可以加埋打台麻將啦。 其實最後嘅結局可以預想到就係最真終極嘅幽默就係、是。好似唐伯虎點秋香嗰度係咁，八個一齊上吊，哇，何其壯觀！咁樣先至係嗰個真正嘅結局啊，係咪？ 唔係，但係即係我現代人咧，對呢種即係譬如我哋咩叫感情啊，咩即係愛情係同埋婚姻係咩事， 搞到唔清楚啊！ 係啊，我諗起咧，羅蘭巴特啊，喺《人歲月》裏邊嘅故事啦。羅蘭巴特個《人歲月》就係演繹好多《少年維特的煩惱》裏面嗰啲概念啦。咁啊，即係喺講到好多戀愛嗰啲關鍵字啊，或者討論裏邊咧，佢就講咗。那個古仔咧，我覺得即係好有好啟發性。咁就係話住一個恩客就同愛上咗一個妓女，就想個妓女嫁俾嗰個恩客啊。咁咧，咁、那個妓女就提出個條件：好啦，你喺我個房嘅門口外邊啊，有張長凳，即係街上邊啦。你為我等100日，我就嫁俾你。咁結果個恩客咧，一日兩日到99日咧，都喺個係啦長凳上邊。但係到第100日咧，佢就冇嚟到。佢離開咗，佢堅持咗99日，點解嗰100日嚟即係停咗咧？其實個問題係咩？跟住落嚟，佢點樣同個妓女一齊？ 冇錯， 呢係真㗎啦！即係之前係好浪漫嘅戀愛， 你冇辦法接受。 但到第100日，呢個係婚姻，或者係可能係真正嘅生活嘅開始。咁嗱，呢我哋成日都會話咧，婚姻係戀愛嘅墳墓嘛。但我哋應該再specific 啲講咧，就係、是、婚姻係真愛啊，即係所謂西方式嗰種真愛嘅墳墓。因為佢其實係同結婚係冇關係嘅，或者可能係結婚呢樣嘢係 defeat 咗，即係摧毀咗呢樣嘢啲。 咁啊，我哋話即係羅蘭巴特嘅《戀人碎語》嘅有趣之處就係佢用即係後結構主義嘅方式啦，將《少年維的煩惱》呢種純愛嘅一個故事做一個解構啊。所以咧，你會見到正話嗰個故仔就係借嚟幫你去解構，即係話你嗰個純愛啊咁純潔嘅愛情。你面對唔到現實，一翻到去現實咧，可能咧就會觸碰到某啲嘅困難。又正話嘉齊講嘅五四遺事咧，亦都有好多好有趣嘅部分，就係佢以為咧，我哋一直講下純愛啊，入到五四，理應就改變咗中國好多嘅部分啦。咁但係聽完咧，就翻翻去正話嘉齊講好多例子，話俾你知咧，原來翻翻去實際現實社會面咧，變化咧好似又唔係咁大，係咪咧？ 所以頭先我哋講嗰個係一個男性去徵婚啊嘛，咁如果係女性，咁點樣回應啊？咁所以我就有另一個嘅圖片啦。咁呢個就係、是、因為佢哋始終咧，即係社交方面都有啲媒介要需要幫助嘅，咁所以就有啲所謂婚姻信託所嘅出現啦、 即係好似我哋婚姻介紹所， 婚姻介紹所咁樣。咁、而呢一個咧嘅特別之處咧，就係一個女仔嘅徵婚咯，即係一班女仔係9個女仔嚟噶。咁咧就介乎喺咧即係25歲啊，至到33歲。 聯合徵婚， 中年人福音喎。 咁就諗住33， 中女 中年人嘅福音 都未嘅，好後生啫。 係啦，但係咧，即係頭先， 即係佢 target 咗都係想揾中年人㗎。 因為所以佢後面咧有一個咧，佢有個條件噶，咁可以睇下嘅。咁、啊、而佢即係佢最後咧，佢提到咧，即係佢急，佢係要求係45歲以下，但係高尚商人或者有相當職業為偶噶。咁、嗯、都係同經濟有關啦。咁、嗯、但係咧呢、這個女仔咧，因為頭先我哋講話男仔徵婚咧，就即係有相當嘅要求啦，要求呢啲女仔咧要身體要健美啦，咁又要高尚嘅家底啦，所以呢啲女仔咧都有啲。知道啦，咁所以咧就一早已經聲明咗咧，就係、是、呢班女仔咧就樣貌端正嘅，同埋佢哋係已經係去醫院度檢查過嘅。 檢查啲咩？ 體格咯，係健美嘅，真係身體健康嘅咯。同埋咧就係佢哋係已經查訪過呢啲女仔咧，係嚟自高尚嘅家庭咯。 感覺上就好似走去開一張 quotation 俾個客咁樣，嗱而家 call 咗個價啦，咁樣你覺得點啊？好似好生意啊，成個感覺係咪啊？ 同埋二十年代有好強嘅所謂優生學嘅 氣氛喺中 國，即係當時先有，而家又冇。 國家弱啊嘛，即係覺得係個民族出問題。系咯，咁所以一定要强。 当时叫善种学啦， 系啦，咁样咯，系咯。 所以头先你亦都提到咧，话啊女仔即系喺呢个时候要求嘅系独立自主啦。咁、而所以佢哋就衍生出好多好似罗拉出走嘅呢一种嘅情况啊嘛。咁、所以咧，当时咧喺呢个报刊上面咧，亦都系见到好多嘅广，即系呢种嘅。徵嘅廣告咧係有另一類嘅咩咧？就係、是、一啲男人去揾老婆，但係嗰啲老婆咧係全部係已經 出 走嘅老婆嚟嘅，係啦。咁所以 即係尋妻， 揾翻個老婆， 尋妻係 啊，要去尋妻啊。咁、即係好似呢張咁啦。 點、方向係咩？哦，上下上下，顧玉生警告屠妻唐根妹啟示。 佢就趁佢老公出外工作嘅時候咧，就攞埋曬啲財物咧就。 夾帶司徒 係啦，就唔知佢有冇夾帶司徒啊但係佢就自己真係即係走咗佬啦。咁佢入邊就所以就係譴責佢咧，其實話佢不守婦道啦，因為掉低曬就翁姑就喺屋企就自己走咗去，就冇盡自己做一個媳婦嘅責任。咁就限佢10日之內攞翻嚟啦。如果唔係就會咧，就我哋自動易絕就會離婚㗎啦。 哦， 咁樣咯。咁所以呢啲就我哋可以睇到 都無可避免喎、 啊。系啊， 佢哋寫住卷物潛逃啊， 系啊， 相信佢都唔會再翻嚟。 系咯， 咁但係我覺得呢啲就係好多時候呢個女性咧，咁去到當時嗰個狀況咧，咁我覺得佢好啱啊。所以魯迅講咧就係、你唯一兩個方法就係、即係你個兩條路啊，係一係回家，一係就墮落。其實好多女性都係走緊呢兩條路。 但 係 同埋你睇翻一啲當時嘅一啲即係雜誌或者一啲文學作品，其實到最尾咧，好少女性咧真係可以有個好好嘅前途。即係如果當你出走咗之後，其實大部分都係會係墮落結尾。即係一係就係俾啲富家子弟呃咗啲感情啦，甚至乎有啲就係好慘，就係、要流落街頭啊，做妓女啊，甚至乎亦都有啲就係話咩大咗，即係俾人搞大咗個肚，跟住個男人又走咗啊！即係好多都係其實睇落去好似好。慘的結局咁其實都會反映緊係咪就係當時因為女性都仲未有一種即係可以好經濟獨立嘅一個狀況，所以變咗咧，其實當佢哋真係要出走嗰陣時咧，其實個代價好大。但係我亦都有個感覺就係、咪一啲文本裏面其實都會即係會唔會一種恐嚇嘅作用，就話俾啲女人知就係、你哋唔好諗住 有啲警勢嘅， 係啊，即係唔好諗住即係咁容易就出走到。其實就好多嘅結局咧，都會係出現咗咁嘅情況。 不過頭先嗰個即係尋妻啟事咧，有啲咁多個男人洗底啊，即係話而家我係清白嘅，因為全部都係嗰啲七出之條裏邊犯曬 所有嘅嘢， 你自己著草走路 啊，又偷錢又可以即係不時沽購咁樣。 順便就聲明埋，我跟住就 single 啦， 係啦， 係咪？跟住就要求徵婚， 又下個禮拜就係徵婚，就係呢個人啦。即係其實成個婚禮入面佢啲啟事都係嗰幾個人登嘅啫。不過我聽到大家咁樣講咧，即係我哋即係再回想一下，其實民國究竟係咩一件事、即係你諗下，其實呢啲咁嘅故事入邊牽涉到女性要尋求自己個性嘅解放，佢要揾嗰個愛情嘅真諦，其實係一個好理想嘅東西嚟。即係我哋如果將嗰個愛情觀，我哋今日主要講愛情觀，但愛情觀其實都係一種思想嚟噶嘛。即係如果我哋講緊其實喺成個新文化運動，我哋講緊係要思想解放，或者我哋講緊要啟蒙，即係中國。在那個時代就覺得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是被人落後的，然後當我們要啟蒙的時候，愛情我們都要啟蒙。什麼叫愛情的啟蒙呢？就是舊禮教底下的爸爸媽媽決定的婚姻就是不得的東西，那我們就是要落後的東西，或者好像魯迅所說的吃人的禮教，那我們要打破這舊的枷鎖，我們就要出走，我們要革命。所以愛情亦都高度附會咗喺個革命之上，甚至乎可能好多女性會覺得，我除咗解放我哋嘅身體，我哋透過呢啲出走嘅行為，我哋好前衛嘅愛情觀，甚至乎唔介意做人哋嘅情婦，其實都某程度上係喺度附會緊成個革命嘅方向。即係如果由呢個咁嘅角度去睇 ，enlightenment 即係啟蒙呢樣嘢嘅完成嘅背後，佢哋係通過一啲好空遠、好高遠嘅一啲革命嘅理想。 或者去訴諸一個動作去進行。問題就係喺咁長久嘅歷程，即係我哋講緊新文化運動，有一種睇法就係、是、其實佢係想將歐洲嘅啟蒙200年嘅啟蒙、嗯、高速壓縮成喺可能20年內完成，嗯、但到最後我哋係俾舊忘呢樣嘢去 drive 咗我哋嘅 attention，、嗯、即係我哋成個 attention 過咗就係、是、其實啟蒙我哋最終嘅目的都係為咗要舊忘啫。咁、嗯、但係個啟蒙係未完成到噶嘛？咁所以到最後，好似我哋成日傾嘅一樣嘢就係、是、個愛情真實嘅愛情觀其實係仲穩緊。 嗯，譬如係即係我哋話講羅拉咁耐嘅，即係原本就係即係葉卜生嘅玩偶之家。嗯、簡單講就係當一個女人係一個玩偶，嗯、去使用嘅一個物件嘅東西、嗯。而女性就係解放，就係離開呢一個部分。咁所以其實嗰個女性嘅解放咧，就同人性嘅解放係同當時係同一時間去進行嘅，即係尋找緊自己個人嘅發現啦，重新揾翻自己嘅人性啦。所以魯迅講羅拉出走去怎樣，就係話你歸結翻，以你真係解放咗個性之後，後邊嘅下一個 step。是什么呢？如果你后面是没有任何跟进的，那你可以做什么呢？在、譬如曹禺的日出里面，他们在歌颂的女性，虽然很多是妓女，但他们的妓女都是有能力去寻找自己身份和自我的一些人。其实这一种是当时的确是很歌颂。但是你问我呢，在我的看法呢，你这样歌颂他和送他去死有没有分别？即係你歌頌完佢，咁佢哋其實冇俾路佢，咁你歌頌嚟做咩？ 唔係即係近代中國，其實我哋好慘嘅一樣嘢咧，就喺西方嗰種新嘅所謂真愛同埋傳統嗰個婚姻觀之間咧，喺度遊走兩個道德兩把尺咧，喺度即係俾緊壓力我哋、嗯、啊，到走到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啦，咁講翻五四青年建立嘅新中國係點樣咧？50年代嘅婚姻法係一夫一妻。咁但係咧，到80年咧，婚姻法改革嘅時候咧，先係容許因為感情原因離婚。即係諗下，我哋係仍然喺個感情嗰、那個追尋上面、愛情嗰個理解上面，都仲有好長嘅路要走。 黃精和嘅《嫁妝一牛車》裏面咧，用嫁妝嘅牛車去嫁妝，講當時嘅女人同埋男人結婚嘅經濟下嘅啲嘅苦難。佢最終第一句就係話咧，就係、是、生命裏連輸友連輸伯特都無聲以對嘅時候，所以在愛情之下咧，其實好多事大家都係無聲以對。下一集我哋繼續歷史係咁話。